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请翻牛医生翻嚟嘅。 系阿笋哥咧？ 阿笋哥，屌你！你次次都提笋哥，笋哥嘅卵样。今日年初一好似放假，不过放完假啊。不过笋哥有样嘢我想讲啊。笋哥而家 放假通常去边度噶？ 唔系笋哥而家长期放。 系。 佢份工咧就由一个月两出半个月，咁咧就一个礼拜翻两日。 哇！ 唔係老細同佢講，公司維持唔到， 即係冇乜嘢做都 係。唔係冇嘢做，係公司做唔到啊！屌你老一齊執笠。 咁佢老細話好把炮嘅，又話乜又乜。 係，所以我屌把啦，成日都把住碌炮。我成日都把炮。 咁我接多啲 freelance 做咪得咯？ 有咁多先得㗎。 咁啊係， 牛醫生。咁咧，今集我哋談咩咧？ 幫阿陳冠希影相咪得咯。 咁不如我去影，有冇得砌翻兩 Q 啊？ 阿筍哥唔會做呢啲嘢，所以佢唔會請你。 屌你啦，筍哥撚樣唔做啊！屌你媽閪執同你奶清佢。哇！唔好嘥，唔好嘥咁啦。 今日我哋想講咩咧？ 呢個談雞棚， 雞棚。 咁咧點解我哋講單談雞棚咧？咁話説近期翻工咧，因為去咗第二度做嘢啦。 係。 咁咧就見到有啲嘅健康助理員好好笑。 健康助理員即係醫院裡面幫啲病人量下血壓啦，即係執頭執尾嗰啲啦。 你聽我講。 係。 即係咩咧？執屎。 係執屎。唔係你個病房特別疏閃都係執屎啊！ 你聽我講，急症室有一句説話叫：唔該你拖個有血大字，你寫個有血大字，即係咩咧？牛醫生。 即係拖地咯。 拖地啦。 我告訴你，你不要得罪這些人。我以前做學生的威爾斯，有個病人就塞禁瀨在地上，那我們站 賴屎還是尿？ 賴尿啊，那整地都是，那我們站不到，即是床邊那裡，床和床中間，那我們站不到，他又好心啊，阿姐麻煩你可不可以幫我拖拖地，你知道他說什麼？等一下 唔係咁，如果你係畢咗業嘅醫生，佢會唔會咁講？ 唔撚知啊，好撚惡噶！嗰啲所有見到咧，都唔撚敢同佢有咩。我哋嗰啲學生好撚卑微嘅，話俾你聽。 我話俾你聽，唔單止你咁， 狗屎忽嚟嘅呢啲。 就算嗰啲大醫生，我曾經見過一單好搞笑嘅嘢。咁啊，曾凡光咧有一次咧就即係睇醫嚟睇症啦。 係。 咁笪地咧就濕立立嘅，即係拖緊地。咁有一個嗰啲即係臨時清潔工啊。你知唔知攞地拖做咩咧？ 做咩咧？ 咁咧，阿曾即係曾凡光都一個好出名，香港我諗係即係點講？舉呢個例子，因為香港好多人 出名怪人， 冇人唔識佢。佢攞地拖喺曾凡光只腳嗰度拖下拖下，曾凡光咪好似打木人裝咁跳來跳去，笑撚到我啊！佢踩都閪崩啊！話知道邊撚個啊？屌你老味！個撚樣仲講啊，又係邋遢曬笪地。 試過有一次咧，就喺門診啦，咁咧就我諗差唔多睇完噶啦。咁咧就有幾個啲忽得妹，就企喺個嗰度等，我唔知等排期等乜撚嘢。咁阿曾凡光就行出去啦，咁你知冇嘢睇完症，咁佢咪望下同啲護士打下牙膠。咁啊啤啤嗰條妹妹，你知妹妹咩？ 咁啊 啤乜撚嘢？ 咁佢屌咧？ 我唔撚知啊，我唔敢望下。 唔係即刻耷低頭啦！屌你老味！ 話啤乜撚嘢啊你？ 咁啊梗係啦！屌你老味，你啤乜撚嘢？ 即係你唔好以為佢高高大大，成日大將咁，其實原來佢都好多仇家。 唔係你聽我講，你唔夠膽同佢冚喎，個忽得會零資源，佢坐監冇撚過喺呢度。屌你老味！ 佢係好似翻嗰陣時好多年前，佢話俾我聽，初入行翻工冇耐咋，已經喺葵涌病房就俾人打到斷咗隻手啊！ 係咩？ 係啊，個病人以嗰陣時聽講以為佢係佢阿哥。 哇！佢同佢哥好卵大手， 佢又咁大隻，其實佢都幾卵慘。 唔係佢好卵大手喎，屌你！ 俾人打斷咗隻手，入咗醫院住咗幾個禮拜，話俾我聽。 哇！咁好卵慘喎，佢唔俾打斷。 所以佢話以後翻工都帶個鐵肩。零零七嗰啲啊， 劍神啊！屌你老味，有咩事？我係劍神，屌你！ 即係周星馳攞嗰個啦。你有冇最近諗住睇下？周星馳嗰套《長江七號》， 嗱我話俾大家聽， 佢真係好撚過癮啊！ 《長江七號》你睇咗未咧？ 未啊， 我話俾你聽，牛醫生呢條係屎片嚟啊！點解咧？ 點解佢要炮製幾年都炮製得咁嘅屎片出嚟？ 佢唔係炮製幾年，係因為條片係因為隻公仔。琴日有個做廣告嘅朋友突然間打個電話俾我，咁我嗰陣時做廣告公司，大家傾咗偈，咁咧阿筍哥亦都引證咗呢個嘅説話係真嘅。咁點解咧？就係、是。原來長江七號點解咁多年先拍得成？原來佢唔係為條片，嗱呢條片係一條廣告片嚟噶，根本上佢係想谷嗰只公仔，喺大陸裏邊賣，即係賣嘅錢。 真正嘅 目的就係想賣嗰只公仔賣錢。嗱，等於 但我前幾日已經喺吉之都見到有呢個公仔嘅床單賣。 係啊，佢呢啲先係即係賺錢啊嘛。等於當年怪獸公司。怪獸公司條片，我記得即係嗰陣時 候，佢可以拍啲笑片出嚟㗎。 唔係佢特登㗎，因為用最低嘅成本，佢嗰幾年裏邊係因為要啤呢只公仔啊嘛。 怪獸公司啊，嗰幾年啊，佢呢條片籌備啊，怪獸公司又唔知十年有呢條佬啊，其實係因為籌備啲公仔。 不如買阿徐嬌個樣仲好啦，徐嬌個樣幾有型啊！ 唔係話嗰個仆街。第一，我亂同癖，我唔中意佢，都唔知個男定女點樣。 我就中意嗰個張雨綺啊，呢樣。 啊，張雨綺梗係靚啦， 係嗰對波啊，真係。 佢著旗袍真係想飲奶啊！ 唉、哎，真係佢唔著我都中意諗嘅。 唔係唔著，我更加中意啊！屌你，許生。 即係我就想問下，點解佢嗰段嘢可以拍咁多年？ 唔係佢大撚單嘅，因為要啤只公仔出嚟賣錢同步。 同埋我啊，大家係咪啊？想。 佢唔係我大家，因為同步要進行啊。即係幾條橋一齊，要夾一個 timing， 所以咁咪之前要籌備咯。咁、哦、咧，但係我哋講翻啲雞棚嗰單嘢啦。咁嗰個即係 助理， 助理咧就講一單嘢，佢就同第二個助理講，佢就話：我啊團年飯啊，琴日咧就去香港老香港食。咁我想問下大家，如果大家知道老香港係一間咩食肆？ 我未知，我就知太平館。 咪中價食肆。係。咁咧又唔係貴又唔係平嘅嘢，總之就係。咁咧佢就話。我哋啊食過次都五千幾蚊啊！一碗啊幾嚿水又呢又路咁咧。第二個健康助理同佢講：，你成日出香港嗰邊嘅，係啊，唔係點解我對香港半山區啲樓咁熟啊？我登堂入室，但我想同大家講，你同半你去香港食飯，同你同半山區樓有咩問題？ 真係唔撚巴閉啊！ 過海好似而家咧由屯門， 我成日都搭960過海啦。 係啊，或者由新界出去呢、這個香港係一件好艱難嘅事，真 係 俾佢笑撚死，真係。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雞棚之中嘅雞棚。 係。咁我聽到 佢同我講，佢就話。啊、九護士，喂，你知唔知咩叫波爾錶啊？哇，波爾錶嗰只垃圾，咁之後佢唔出聲咯。咁咧，佢同另外一個同事，我上司講，佢就講咧，即係如何吹開波爾錶，如何成。咁佢有一日咧，個同事就同我講翻喎，佢話：喂，九護士，你知唔知 邊個牌子叫波爾錶？就 BALL， 係 嗰只。嗰啲垃圾入店嘅喎， 總之係垃圾啦。咁佢就話：喂，你識唔識呢隻錶啊？聽講咧，你成日戴嗰隻牌子叫積架咧，喺十大名錶唔入流，呢啲而家先係好嘢嚟喎。咁我就。是咩？咁另外一個同事好聰明，佢就話：嗰隻波爾錶係咪嗰個健康助理戴住咧？佢話係啊，咁啊一定係十大名錶啊，因為佢戴住啊嘛。屌、你老味，你真係笑撚死雞棚嘅。 佢嗰隻錶使唔使發光㗎？ 發光。 哦，幾千蚊嘅啫，嗰隻。 幾千蚊啊！屌，我買條錶帶都唔夠，我買條膠錶帶即架都唔夠幾千，都唔止幾千蚊。 咁嗰隻錶係咪真係好光啊？ 垃圾！你即係電腦夠光啊？珠鎖夠光啦！屌你牛醫生，珠鎖你光啊！ 係喎，你同佢講，我而家戴十大名錶，另外一款就係珠鎖。 嗰時候嘅珠鎖。 好光 㗎！屌你老味，呢個咪七頭皮搭雞棚搭撚到自己傻撚咗，以為自己真係大富豪。佢仲同我講喎，佢就話：阿九護士，你知唔知啊？我以前啊，成日去上海商會食飯啊，咁樣樣。我真係想同大家 上海商會係咩地方？ 唔係上海商會，係一個食飯嘅地方嚟嘅。上海商會最出名係咩咧？啲嘢唔好食。 我成日都想去上海灘買衫添。 上海灘買衫有一樣嘢係咩咧？啲衫永遠安身。我話俾大家聽，我食過幾次上海商會，有一樣嘢最好咩？啲嘢唔好食。最出名係 慳啲啦。 最出名就係唔好食啦。 呢位阿叔真係只有死屍先用波爾錶嘅。 點解發光？ 你唔見佢成日啲死屍帶住錶沉咗落水底啊？係， 真係硬膠底。不過你好似喺嗰個水務 局。係啊，多謝上次嗰個網友關心我啦。嗰、那個呢單嘢搞到最後要多謝東方報業啦，就幫我 出埋 份名。冇啊， 唔係俾嗰個風月版咧，多謝。 多謝東方報業份風月版。俾一期風月版我。係。唔係最慘係東方報業唔肯送一份俾我，佢要我寫出嚟。 我話俾你聽，報紙六蚊嗰份嘢五個半，屌你！ 冇啊，咁啊，佢話同我出翻啖氣，寫翻啲嘢。 咁出唔出到呢啖氣？ 出到，咁但係問題水務署都有一兩聲驚啦。 點驚法咧？打電話嚟話我係好驚咁。 唔係啲態度好啲，但話俾你聽，仍然嗰個作風冇變，嗰、那個官僚個架構係冇變。 正常啊。 逢係遇到呢啲咁嘅嘢要投訴，真係要多方面咯，唔好淨係一面咁咪死梗。 啱啊啱啊。 最撚撲街咧就係撲街何俊仁啦，我揾佢。 何俊仁咁點啊？ 冇復過我，冇復過。 嗰、那個你應該打打俾何俊仁。 先頭個撚樣咧就係佢啲僆嚟嘅，咁嗰啲僆即係你知佢入嗰啲佢係咩民主黨定自由黨啊？即係總之入嗰啲黨嘅咧，你知嗰班僆同佢做嘢就以後咁一級一級升上去啦。先頭 啊 如何如何大樹菠蘿，搞到臨尾啦，我話喂你究竟有冇同阿何議員傾過？我今晚先見到佢同佢傾，跟住到而家都冇復過我。 你同佢講 呢啲真係廢閪個廢閪。 你講你個底係何以俾人打？ 唔係佢真係廢閪中嘅廢閪。唉，我話俾你聽，呢啲咁嘅撚樣啫。 唔係冇政治籌碼，咪咁樣樣咯。 係啊，你冇一個利用價值同埋冇一個宣傳嘅嘢。 啱啱冇宣傳冇利用價值，咪係咁噶啦。 大家網友咧就係記住啊，大家都係自保嘅就出到嚟呢個社會，有咩事真係唔好諗住有咩人幫。 唔係諗住你喺以前有一個網友講得啱啊，我哋細個就諗住父母保護我哋，大啲就諗住學校保護我哋，再大啲咧就諗住公司保護我哋。 冇嘅。 出嚟社會做事有個社會保護我哋，你自己保護我。 而家仍然好多戇鳩仔，仍然係諗住咁㗎。譬如做某一啲嘅工作啊，你講譬如警察啊、消防，永遠都係埋堆啊、擦上級鞋啊，諗住個個都係上面保護你啊嘛。 戇鳩嘅呢個，上面唔督你出嚟算偷笑啦。 就因為啲戇鳩人，所以最叻嗰個通常最古惑嘅。 啱啊，我話 同班社會冇分別，所以你發覺嗰班人根本係做唔撚到嘢嘅，你投訴都冇撚用，佢根本上就係嗰啲咁嘅人。 啱啊，邊班人做到嘢？嗱，黑社會架構係點咧？就係班僆仔保住咗大佬，唔係大佬保住班僆仔。 黑社會嘅好處咧，就係佢個架構都活動，即係靈活啲嘅。屌你政府嗰啲， 政府咧好官僚嘅，屌你。 仲撚官僚嗰咩？ 你擦上司鞋啊嘛？唔係個上司保護你，係你保護個上司。 係啊，即係呢啲咁啊，到而家都係咁。 啱啊，啲戇鳩你，屌你老母，你嚇鬼啊！你話屌你炒我。 去到邊度都係咁嘅呢個社會。 唔係我覺得個文化問題啊，即係啲撚。 係咪香港係咁咩？ 世界全部都是咁， 即係度度都係咁噶啦。 好多人係蠢， 大陸更加係咁。 大陸係咁啦，大陸係更加係咁啦。 更加係咁係 啦。大陸更加係咁。通常咧，啲人咧係咩咧？實力唔夠啊，自卑感，即係個自信心唔夠，咪中意埋堆咯。即係你自己照顧得掂自己嘅，使你埋堆，你唔好撚埋我堆添啊！你唔好埋嚟黐我金康添啊，老友。 所以我話我諗住如果下世咧，最有機會咧就做呢、這、一個夜總會嘅大班。 點解？ 咁啊啲女嘅埋我身㗎啦，埋我身我梗係夾 俾個玻璃渣係嘛？ 梗係啦，唔係俾個閪嘅屌啊，唔係嗰個。 咁變態，屌你老乜嘢！ 咁你梗係要咁噶啦，係咪咁講啊？ 我話俾你聽，要俾錢嘅。我以前有做過啲咁嘅嘢， 係嘛？ 我以前買澳門做 agent 要俾錢，屌你老乜！你屌夥計要俾錢噶嘛？你估唔估？ 夥計你得，起碼喺佢最脆弱嘅時候跟入去啦。 點脆弱啊？ 即係佢嗰陣時，譬如 屙緊屎嗰陣時候，屙緊屎最脆弱啊！佢姨媽度最脆弱啊！你跟入去啊！ 係啊，冇錯，肚都唔使大。 你老味啊！你真係屌你老母，屙緊屎你拖出嚟跟入去，佢真係真係最脆弱。咁佢成日諗啲咁嘅嘢啫，大哥，屌你老味！你個老成裝 我覺得大隻妹咁鋪演嗰度好脆弱㗎，因為咧佢哋表面好大女人，其實有最脆弱嘅一刻，我就會乘機而入㗎啦。 我告诉大家听，我哋第日被人揾出嚟，唔系因为啲网友为政，大只妹同 Poey 想执嚿屎俾牛医生做，所以就要特登揾佢出嚟，攞嚿屎执落佢块面度，或者攞姨妈巾搭捻住佢把口，早用捻过。 我谂我哋都要学佢咁啊，出去啲嗰啲网吧度录音下。 屌你老味，出网吧录音啊，跟网吧踩死人都似，屌你老味，攞条閪佬喺度录音，仲要俾人打啊，大佬，仲俾人打死人啊，屌你老味， 可唔可以上阿大只妹屋企录音啊？ 好逼喎，聽講 係咪？ 係啊，咁我想同大家講， 張牀好逼， 你唔好成日諗埋啲衰嘢先得㗎。 唔係衰嘢嚟嘅，係正常 嘅。咁你夾雞棚咧有一樣嘢，雞棚咧，我想同大家講，今次大陸雪災單好笑，唔知點解咧，我哋我國嘅即係平民咧，好中意新年湧翻鄉下。 係啊，真係好中意啊！今日好多人話年初一。 係啊。我想跟大家講，你翻唔到去，你好戇鳩喺火車站買下杯麵買滾水，你都發達啦！屌你， 係啊，點解佢？點解 你翻去做乜啫？係咪啲鄉下都閪屌咧？ 唔係，因為佢哋啲人係點講？冇受過複雜社會嘅薰陶同埋影 響。屌你啦！大陸嘅社會唔複雜，你試下攞沓錢袋攬住啊！唔複雜。 好多人仍然係好順等嘅，所以佢哋咧仍然會俾人揾笨啦，捉佢做雞啦。 你聽我講，牛醫生黐下線。牛醫生是剛才錄節目的時候黐了線， 不是啊，胡錦濤主席講一句他們個個都舉手贊成，你明知我們個中國人民的思想多麼樸素單純和人民的性質多麼良好啊。 牛醫生黐緊了線， 不是黐了線的，看你怎麼看的，在國家主席來說你們就是一班好的綿羊咯。 屌你老闆回鄉下倒水，屌你回鄉下老粒，你回鄉下做什麼懶嘢啊，大佬。 知道我今天回去是不是很難回的呢？ 回不到啊，屌你，你不是回難回是回不到啊。讲真的，你新年翻去做乜懒嘢？翻嚟玩钱 啦、 哎！ 如果咁样，我谂要去金钻啊，因为啲湖南、湖北嗰啲去唔到翻。 啱啊，想喺香港继续留任。 应该要去。 唔系，同埋你翻香港冇用，你对住你阿爸阿妈，你平时汇钱嘅人，仲有我上次睇新闻有一个 钱汇钱咪得啦，系嘛？ 佢就话我系今年几日先带钱过嚟，你点鸠我啊？大陆用邮局汇钱汇咗好捻多年啦，你真系点柒我咩？ 佢哋可能唔识用呢个方法。 梗系。 等于话唔识用厕纸抿屎啫嘛？抿屎系咪用厕纸咧？定抹落只手指再抹落啲厕纸度咧？ 用呢个油谷去汇钱系咪要俾钱咧？ 唔使噶，收少少嘅咋。 咁所以啲人咪可能为咗少少都唔。 梗系唔系啦，你带钱翻乡下仲危险啦，喺个巴士度，长途巴士俾人劏死牛，屌你老尾乜捻都冇晒啊！佢根本系大话嚟啊呢个。 咁啊系。 博同情，屌你老尾嘥鸠气啊呢啲。 如果系咁啊，不如我有地方去，可唔可以介意嚟我度住？ 屌，不如嚟屋企住啊！今日新闻访问嗰两个女几捻靓咯，同男妹。唔係，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嘅，周慧敏你嗰啲排有冇睇 Mo Show 嘅節目啊？ 做咩事咧？ 佢老母化閪啊！周慧敏咧就喺啲黑人嗰度，唔知嗰啲咩救咗啲乜鳩嘢非洲咧，咁咧就喺度掉波仔啊，同佢哋玩啊，又話屌你新年望有新衫，呢個係雞棚嘅，我想同大家講。第一，佢幫嗰啲佢幫嗰個叫咩組織啊？ 佢想攞啲咩啊？ 書名會咩助養兒童？我想同大家講。非洲由咁多年都咁窮，原因唔係我哋冇幫助，原因係咪佢攞啲錢嚟打內戰？你幫佢啲錢都係我哋打內戰，你嘥撚氣。即係你俾乜佢都冇用嘅，佢都係我哋打仗用嘅啫。 但佢都係賺啲錢嚟俾佢老公打野戰啫。 係咩？佢老公打野戰嘅？我只係想屌出份波啦， 波啦都得嘅。 哇，好撚正出！ 嗰啲牙有啲岩蠶吹簫應該都幾覺啩。但係佢老公啊，食嗰啲好嘢，佢仍然 佢老公我話俾你聽，佢老公就講呢啲好嘢啦。大佬佢煲企撚，但係真係揾個波地。 唔係佢老公成日食出面啲好嘢啊嘛。 係咩？佢老公有食過真係好嘢。 食其他女啊，即 係。係咩？ 係。 哇！好想試下 男人都係。 唔係邊有冇影過佢食其他女啊？ 有，之前都唔知幾多啦。 係咪㗎？屌。 係男人都係啦，你俾你想唔想啊？ 想啊！ 嗱，你有咁嘅能力操得住呢個周慧敏，你就會食其他㗎。 唔係我有錢會食其他女，冇錢啊，焗死都係揾。 Anderson就好啦。 电神梗系好啦，屌你又有钱，屌你老妹又有，佢最紧要一样嘢系咩咧？有钱同后生啊嘛，你年纪大咗有钱冇卵用噶，大哥。 我谂佢老豆都好憎佢。 佢老豆梗系憎佢啦，咁多好嘢食，带俾我食，屌你老妹，你个冚家铲，我仲唔憎你啊？你个俾埋我食啊嘛！ 望下佢个样，真系两分钱锤叫。 唔係佢老豆憎佢嘅原因就係因為你有好嘢唔俾我食咯，呢個真係好乞人憎 我都唔明點解佢會咁好啊，咁都好嘢食喎。 有錢咪得咯屌！ 咁啊係， 你冇錢冇嘢食。 花哥有冇好嘢食啊？ 花哥話俾你聽，窮過我啊！屌你老味，邊有好嘢食啊？ 花哥見咁多明星，應該可以啲明星去。 你試下拖下明星嘅手，供都冇得做，屌你！你唔好講句鹹濕嘢，你供都冇得做，屌你係。 即係我想了解下花哥平時做嘢有冇講下，不如揾一集你同我講下，即係佢喺。電視城嘅所見所聞啦， 喂都好喎， 係啊， 唔係我驚佢踢爆啲明星嗰啲嘢， 佢唔需要指名道姓嘅，講咪得咯。 不過我諗啲因為我以前都拍過啲明星去做嘢，即係佢嗰個真面目根本就普通一樣咯， 係嘛？ 即係又貪心又剩，總之乜，即係總之普通人有嘅缺點，佢有柴仲要多啲， 係咁咪好咯。只可以做明星噶嘛？ 咁啊系， 咁啊系啊！即系今年鼠年有两个 B B 出世，你点睇？ 第一，我想问下新闻点解唔报道嗰、那个东北嚟嘅？ 每年都系例牌噶啦， 系要报，系要报道香港嗰、那个。咁仲要米奇老鼠送只唔知嗰啲咩终身 permit 俾佢入场啊嘛？ 哇！咁识做生意啊！ 我想问你，佢应该送个鼠女郎，嗰、那个鼠女郎咧，米奇老鼠嗰、那个代表米奇老鼠乐园嗰个鼠女郎好靓噶，佢老豆夹捻住个鼠女郎眼都突然弹出嚟。 晚咧有花車重遊喎，年初一。 我最希望大家咧就去睇嗰啲巴西妹揈波，我最希望睇啦。 好撚大嗰啲波我。 好大啊！真係好撚大啊！屌你老味，我自己都想埋去揸下嘅波。我話俾大家聽，女快谷啊，尤其係我交税交咗咁撚多年，我一年交。 阿田北俊話：一係就唔搞，搞佢搞最好嘅。 搞最大波。 係啊。 牛醫生一年交百幾萬税，屌你老味，我一年交幾十萬税。佢老母快，你俾嗰啲波我哋揸下都好啊，大佬。我納税人，你揸住張税單，你唔使話退税㗎。 你咁講一啲網友話我哋咧扮嘢㗎啦。 咩扮嘢啊？ 你扮咁多錢税，你就有錢去揸波。 喂，我想揸。啲巴西妹免費，大佬，屌你老咩！我而家納税啊，我出去揸下攞福利係咪唔得先？ 我話俾大家聽，最近我睇個菲傭 咩咧？ 個菲傭咧走嚟睇醫生，佢又又話呢度痛又嗰度痛，咁其實佢想攞病假嘅啫。佢好衰唔衰？又話個胸口痛， 咁你係咪揸佢波？ 咁咧梗係檢查啦，佢縮埋個波。 一波都有縮， 撳落個胸骨嗰度已經縮埋一對波啦，已經。即係你話個飛熊好撚醜嘅，你話想搞飛熊個波都搞唔撚到。你唔好話搞個巴西波。 你講啊，屌你個飛熊又核突嘅，屌你。 好簡單嘅，走去文具鋪買地球嚟，攞住個巴西嚟揸揸揸。 炸爆 西，炸爆西波啦， 炸爆 幾廿蚊個地球儀， 炸爆 西波！我咁耐啊，連飛用個波揸唔撚到啊，真係！ 屌你老味，我真係想去揸啲巴西妹，屌你老味！ 非洲嗰啲又得你揸， 非洲 好長嗰啲波搭落個背脊嗰度揈落去， 我想試下，屌你老味！ 搭死你啊！ 劉醫生，我話俾你聽啊，呢啲都未夠搭死你，我俾樣嘢你睇下，屌你老味，包你死啊！我話俾你聽， 波啊！ 咁咧呢個波啊，真係勁過石堅，堅過石堅啊！屌，我話俾你聽，咁咧呢樣嘢就係、是、即係唔係一個我哋達唔到嘅目標嚟嘅，係我哋達得到嘅目標嚟嘅。咁咧點解我咁講咧？因為 咧睇一六一個嗰個 係啊一六一。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有件咁嘅嘢咧就新嚟咗。 哦，長沙灣道 一六一。咁咧就你睇下，佢個屎忽就生喺個波嗰度。咁我想問下，我哋係咪一定要去捧下場？ 佢仲係350蚊全套係六 G 嘅喎。喺長沙灣，點解嗰次我同你去長沙灣咁幾都揾唔到嘅？ 佢寫新道啊嘛，大佬。 係有暖爐喎、 啊，有暖爐，我哋一定去啊。 係啊，哇抵喎呢個。但係呢啲我話俾你聽啦，我嘅經驗嚟講，大波嗰啲通常服務唔好㗎，係 咩？ 啲人個話搞到波個閪閪面嘅，通常啲服務一定係唔好啊。 咁你去揸個波得啩？ 揸波350蚊就唔抵啦。 咁你講咩先抵啊？嗱、啊，你講一揸波350蚊都唔抵，咁你講點先抵啊，大佬？ 揸埋個西啊！我同你含撚啦！ 屌你！ 係呢個應該係大陸婆嚟㗎啦！ 屌你啊，大陸婆啦！ 講咁多，借你個電話而家打電話。 好啊，佢梗係大陸婆啦！屌你老味，唔通巴西婆咩？ 啊，唔知年初一開唔開工？ 開啊開啊，全日開工啊！佢話屌你老味， 搞笑！ 有開工，琴日先封錢出嚟。 我哋46 P 啫， 真係想試下。 木村奶啊，真係！ 木村奶犀利啊！屌你老味！好啊，咁我哋大家今日嘅錄音時間又差唔多啦，好啊，同大家講聲拜拜啦，拜拜。